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欢迎。 各位来到我们的就是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月月， 我是泽华，总觉得没有片头少了点什么，所以我们片头重新开始， 可以。1, 2, 3, 4,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虽然乱七八糟的吧，但是很好玩。 哎，这是你之前练过的吗？不是、 啊、没有啊，现场打碟的感觉， 真的这更完全听不，我不说话了，你继续。哇，哎，这个完全都感觉刚刚配上我们的那个背景音乐啊， 对呀、 啊，就一点都看不出来瑕疵，就完美。我以为你是练过的， 哇，真的很会夸人哎，夸我很开心的样子， 真的。 好吧， 那我们再来一整首。 欢迎大家光临我们全新升级版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刚才打碟打得乱七八糟，但是被夸了很开心的泽华。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嘴巴甜到爆的月月。 哎，欢迎大家，除了看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的，我来跟大家安利一下，我们呢是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有各种各样的收听收看方式。首先呢就是收听的方式，比较传统的方式是通过 FM98.2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当然了，我们既然可以看的话，就有 N 多的视频方式来互动啊。第一种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记住了吗？这个关键词之后点击关注，哇，这个音配的太棒了，然后呢就可以找到我们，然后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当然了，还有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活力982，对，同样可以找到我们。 是的， 快来一起玩了。 听说今天晚上路上特别堵，所以呢我们的嘉宾呢也是被困在路上了，但是要跟我们导播老师说一声的是嘉宾已经到了，辛苦帮我们去接一下。 哇哦，欢迎啊、哎、我们现在是越来越期待了啊。那在我们嘉宾到来之前呢，还是同样的给大家说一下更加期待的事情是什么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这个日呢就是6月26号，对不对？ 下周二。 是的，就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生日一周年快乐，一周年生日快乐。那生日嘛，就是不管是怎么样还是要祝贺一下，一起去庆贺的哈。那我们有很多的方式，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福利，都有哪些福利呢？ 我们从线上线下都有着不同的活动。线上呢首先有砸金蛋这样的活动， 哇哦， 一砸 蹦， 里面就当出现很多很多的奖品了。 哇，都有哪些奖品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一个吃货的福利哈，就是龙虾的霸王套餐送给您啊。在哇哦，简直太专业了， 很馋 哎。对啊，就是我知道什么给了你力量，是美食，是我们的龙虾套餐。 是的。 然后如果要是各位被抽中砸中的话，就一定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套餐，就可以美美的边吃龙虾边去看世界杯了啊。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会有另外的一个更加重磅的套餐，请泽华来给大家说一说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砸金蛋的一等奖。一等奖呢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怎么个极致法呢？大溪地想不想去？一去要花好多钱哎，舍不得怎么办？关注我们节目呀，你要抽中的一等奖免费去5晚8天自由行哎。 天哪，大溪地等待着各位哈，所以说一定要多多的关注我们6月26号一周年 的特别活动。那今天呢，我们除了这个之外，在线下也有一些活动。刚刚说到线上有很多好玩的东西以及大礼，线下我们也有，比如说像我们台的很多帅哥美女啊，就会到咱们北京的一些地方，比较地标性的地方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同时给各位送上很多的惊喜。比如说我那天啊，就要给大家带大家哈，一起去动手去做一些蛋糕，生日蛋糕或者是其他的蛋糕。与此同时，我们还有免费的观影活动。那这个影片是什么呢？现在可以说吗？ 不可以 啊，不可以说。好嘞，那各位继续的多多关注我们， 要不然吊一下大家胃口。 对， 说几个关键词哈。 哎，这样我不说关键词，各位赶快去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上面都会有一些推送啊。不管是这些活动，我们说到的没说到的都有很多，包括更多的惊喜都在等待着各位。 就在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上。 是的。 今天请来的这组嘉宾呢，其实名字挺不好念的 啊， 挺考验这个主持人的这个嘴皮子的。 叫什么呀？ 迎烟烟与蓝眼睛女子乐团。 哇哦， 来说十遍。 迎烟烟是迎烟， 是迎，不是您。迎、 哦、迎烟烟与蓝眼睛女子乐团。 好，再来一遍， 再说一遍， 快速点的啊！ 迎烟烟与蓝眼睛女子乐团。我的天哪！哎，说十遍，说十遍。 欢迎大家一方面在听广播，一方面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呢，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 嗯， 比如说你有任何的问题呀、啊，然后包括想要点唱的歌曲都可以实现。我们又重新升级了直播间，以后又可以现场点歌了。 马上就进入我们的 KTV 的模式，一起在直播间一起嗨唱起来哈。 嗯 嗯， 等待嘉宾来之前呢，我们还是先听一首作品。 好的， 然后稍事马上回来。 嗯。 唱一唱，悲哀！哎呦妈，声音这么大！我哒哒哒哒哒哒，像这样的生活，你和我一起走。我哒哒哒哒，牵着你的手不放开，可不可以这样简简单单说来？嘟嘟我的肩膀，你在我胸口睡着，像这样的。你爱我，你在我身边睡着， 好，一首简单爱怎么样？月月唱的是不是还是不错的？来，掌声掌声。 没有没有，后来也就刚主要是我的最大问题就是记不住词。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惑。 是吧是吧， 对。 所以我们就需要一些 KTV 的东西了，因为上面有提示字。 但是各位，马上我们节目当中呢又会回归到以前，后面这大屏幕当中会滚。 哇哦，没有歌曲啦。 大家就可以一起来跟着唱了，又会回到以前的欢唱模式哈。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特别爽的，就是大家不管是我们主持人也好，嘉宾也好，然后欢聚一堂，然后在直播间里面现场就唱起来了，我们的这种嗨唱模式就是那种 KTV 的感觉。 是，大家会看得开心，唱得也开心。当然我们还是先卖一个关子，以后会有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 对， 然后给它盛大的开启。 是的， 魔镜魔镜告诉我 下一首歌是什么。 下一首歌英文歌你会唱吗？ 英文歌有什么 Bruno Mars 火星歌的 哦，我超喜欢他。 那这首会吗？ 好像 还是记不住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In the Cadillac, girl, let's put some miles on it. Anything you want, just to put a smile on it. You deserve it, baby, you deserve it all. And I'm gonna give it to you. Cool jewelry, shine, it's so bright. Strawberry champagne on ic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Set my love.Say the word and we go. You can be my freaka. Girl, I'll be a freako, mamacita. I would never make a promise that I can't keep. I promise that your smile ain't gonna never leave. Shopping sprees in Paris. Everything 24 carats. 月月说她之前跳尊大舞 出 卖了你， 跟你说出去了。 他说之前呢就老用这首歌， 对，然后其中某一个段落就中间那个就那块，然后老想跟着一起跳一跳。 你们怎么跳的？我跟着学学好吧，大家一起来跟着学。 忘了， 就这样乱扭吗？ 我可以不承认吗？ 干嘛满脸通红嘛？非常过瘾的一首火星哥的大热单曲啊 24K Magic 是在奖项上啊，包括在这个唱片销量上啊，还有民众的口碑上，都是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是的，而且就是这首歌，各位不管是我之前学舞蹈的时候、还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现在世界杯听起来也是特别爽的， 忍不住想要跟着律动， 就是劲歌热舞的这种感觉。 对 对， 希望今天晚上的比赛的成绩都是 Let's go 来来 正合你意呀、啊。 是的，是的。 前面我们说到6月26号这一天呢，我们会有这个982开播一周年的一个盛大的活动。 嗯。 当然，这天也会有种种的精彩的福利等待着各位。 是的。 大家也有机会可以见到月月啊等其他你们很喜欢的主持人。 还有泽华呀。 是，当然我们也有明星。哎，明星朋友们很多哟。 哇哦，这个好期待啊！因为我觉得可能生日嘛，就一定要接受到祝福， 越多越好，是不是？ 对啊，然后而且这么重量级，尤其是自己特别喜欢的 idol 明星， 哎、 然后这个时候就更加心跳加速了。 都有哪些明星嘞？ 哎、 来，我们说那么多，不妨直接看一看他们都说哪些话给我们， 哇 听听看喽。 可以来看。 大家好，我是张杰，聆听未来，生而不同，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快乐。 Hello， 982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李黎周笔畅，聆听青春，见证未来，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快乐。 北京青年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贾玲，聆听未来，生而不同，让我们一起重新定义年轻，祝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让我们一起重新定义年轻，祝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杨超。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佳妮，在这里要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快乐，生而不同 ，Happy Birthday。 Hello， 982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短道速滑运动员武大靖，聆听青春，见证未来，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 北京青年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小斐，聆听未来，生而不同，让我们一起重新定义年轻，祝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 哇哦，现在真的是受到备受我们祝福的这样的一天啊，6月26号，而且我现在是越来越期待，因为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嘛，而且每天我们的微信里面都会推送各种各样的福利， 是， 而且里面还有一些二维码呀什么的，各位赶快去扫一扫报名哈，就可以真正的参与到这些福利当中来了。 是的， 嗯， 离6月26号时间已经是越来越近了，而在下周二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挑战新歌声在节目当中也会请来两位很优秀的嘉宾 啊，是吗？ 对， 现在是不是又要卖关子呀？ 大家还会觉得很喜欢那种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是不是？ 哎呀， 两个人最好掐起来， 哎呀， 最好比武。 哎、 你唱的没有我唱的好，我唱的比你更好。 哇，那天节目真的是会燃爆， 非常的精彩。 天哪， 对 啊，我为什么要去外面呢？我想排排坐在前面当吃瓜群众。 是有很多的朋友想要见到你， 是的， 对对 是的。然后我们是在不同的地方给大家带来惊喜嘛？ 对，总之吧，欢迎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以及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 嗯， 好，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呢已经到了现场了，欢迎大家入座、 嗯、好， 然后跟大家打声招呼就好。 我今天真的是很亮眼啊，今天嘉宾一进来的时候、 哎、 现在可能还在调整他们的位置以及他们的这个就是武器啊，他们就是每次都带着各自的乐器来的嘛，所以说 特别是我觉得今天特别的荣幸来、 啊、 三位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最左边的是莹子，中间的是豆豆、 嗯、 然后最右边的是 柚 子， 嗯， 欢迎三位就坐， 我们按照这个顺序、嗯、 好，对，我们就按照这样刚才所说这样的顺序就坐，这样的话我们的名字也对应好。 好， 今天请来的嘉宾呢名字不太好记，刚才也说过，不过我觉得我们说好几次、 嗯、绕口令一般的，再来一遍， 莹烟烟与蓝眼睛女子乐队。 哇哦，莹烟烟与蓝眼睛，嗯， 来吧， 莹烟烟与蓝眼睛，莹烟烟与蓝眼睛，欢迎 你好，主持人好， 嗯， 大家好， 我们可以把话筒都拿得离大家近一点， 对对对，稍微贴近 一 点，也可以戴上就是耳麦，然后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对，我今天为什么说亮眼呢？一看三位美女来了， 嗯， 泽华，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不知道目光该看向哪里？ 哎呦， 此刻可能旁边在踢球，我都会忽略，哎， 啊、哦， 有一脚什么球？感觉没有踢得很好。 嗯、 好吧，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嗯，大家好，我们是蓝眼睛女子乐队。 好，由于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哈，不妨就先把第一首作品带给大家，好吧？ 好的。 第一首带哪首作品？ 那第一首唱一首我们的原创歌曲叫《梦伴着我》。 嗯、好、 哦， 来，欢迎蓝莹烟烟与蓝眼睛女子乐团。 欢迎。 来喽，梦伴着我。嗯、来吧。 好，开始。 开始。 啊，好，三二一，这首作品来喽。 红挂天边，光影中云深，离天空近一点，展开手拥抱每一天，梦想会实现，在未来绽放着梦，伴着我给你大大的拥抱，要让你感觉到百分百的心跳，梦伴着我给你甜甜的微笑，不计较不做到要不想依靠，未来路上歌声嘹亮，啦啦啦啦，梦伴着我，红挂天边，光影中云深，离梦想近一些，展开手拥抱每一天，种子会发芽，在未来绽放着，梦伴着我给你大大的拥抱，要让你感觉到心跳，梦伴着我给你甜甜的微笑，不计较不做到要互相依靠，未来路上歌声嘹亮，啦啦啦啦，梦伴着我，我已经学会了失败已不重要，梦伴着我给我满满的力量，不计较不胆小，要互相依靠，未来路上歌声嘹亮，啦啦啦啦，梦伴着我， 伴着我。 哇哦， 什么叫做 伴着我 姗姗来迟，好听的作品就需要姗姗来迟， 一定要去用时间去等的， 是是 真的很好听，一下就燃爆了。对， 来，在我们上麦时段结束之前呢，先跟大家每位都打声招呼好不好，来，从谁开始？ One by one， 谁先来？ 先从那边吧。 好嘞。 大家好，我是蓝眼睛你接队的主音吉他柚子， 柚子、 嗯、 就吃的那个柚子，你这个名字真的是很动人。 大家好，我是蓝眼睛女子乐队的贝斯手，我叫豆豆。 豆豆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我是豆豆。好，豆豆旁边这位就主唱了。 对，大家好，那我 换一个态度好不好？那不，我是 我是蓝 我是蓝眼睛乐队的主唱，那我叫迎烟烟， 迎烟烟， 欢迎三位。那我们呢也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将会有更多好听的作品送给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等会儿见喽， 等会儿见。

莹莹烟雨蓝眼睛乐团。 为什么叫莹莹烟雨蓝眼睛女子乐团？首先你自己本人叫莹莹烟吗？ 对对对。 那蓝眼睛是什么意思？ 啊、因为之前其实我们成立时就是一直以蓝眼睛女子乐团 的第一张专辑 那之后的第二张 EP 是以我个人，就是我是比较又很喜欢一些非常抒情的类的歌曲像于民谣但我们之前的是乡村的音乐的风格 就是红了嘛。就得离开这个乐团，离开以后发现哎，乐团还是挺好的，再回来。 这可能是一般的这个歌手都会必经之路，是吗？ 哎，人家不是营业，不是这个。 开玩笑，开玩笑，对 对 对。 好，前面我们听了一首比较欢快的歌曲，叫做《梦伴着我》。本时段我们第一首大概哪首作品？ 要唱一首《四月忧愁》。 四月忧愁， 对，是在四月发的一首新歌，所以叫《四月忧愁》。 四月， 来吧， 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来听。 六月份，夏天的傍晚依然可以很忧愁。欢迎《四月忧愁》， 来听。 清冷，杨柳弯弯，低头庭院悠悠。每天清晨穿过望禅堂的路口，谁为谁而停留？微风吹入心堂，凄凄凉凉。残月无尽，无影少了诗意。每天傍晚穿过望禅堂的路口，我在他乡忧愁。多少人像水流高低侧边的忧愁，渐渐忘记爱人拥抱的温柔。他和他做了朋友，有思念更厚，唯有孤独伴我。多少人像水流流不进爱的入口，从此以后放弃爱情的自由。他和他多年以后喜欢保留孤单，每日每夜腐朽。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夜雨蒙蒙，四月一丝清冷，杨柳弯弯，低头庭院悠悠。每天清晨穿过望禅堂的路口，谁为谁而停留？多少人像水流高低侧边的忧愁，渐渐忘记爱拥抱的温柔。他和他做了朋友，留自尊作梗，傻傻等待谁先联络。多少人像水流流不进爱的入口，从此以后放弃爱情的自由。他和他多年以后喜欢保留孤单，每日每夜腐朽。想你的时候泪水滑落，我写下了这首歌。 想到了一首诗，哎，撑着一把油纸伞，独自默默默默 走在那雨巷，是吗？ 哎，非常美的一首作品，带着些许的忧愁。四月份某一个伤感的下午写的吗？ 是在四月份，正好我去的是加拿大然后我坐在就是我的那个家里的窗边然后写的这首歌，正好当天是下着蒙蒙细雨然后正值是感情 经历一些波折的时候， 对对对，所以在就是身处他乡，非常思念一个人，写得出了这首作品，而且非常快。就当我感觉当灵感来的时候，就我边弹着琴，一气呵成，大概用了10分钟， 连词带曲都有 啊、没有，先是出的旋律。先出的旋律，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妙的一点在于，它其实是有那种忧愁在，但又不是过于哀伤。 对，这可能就是爱情的那种关于爱情的忧愁，就是这种感觉的。 嗯、 然后你看，莹就是因为我离他比较近嘛， 是 它里面有一句歌词也是什么4月的午后，然后泪流，然后就为他写下这首歌，大概最后，然后我看莹莹现在眼睛里面也噙着泪，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感触哈，就唱完这首歌。 对对对，嗯， 对对对， 可能是刚才比较着急，一直在跑，出汗而已。 要不就是之前水多了，水喝多了。 好，这是我们刚才听到的四月的忧愁。接下来会带来哪首作品？ 接下来要唱一首，因为夏天来到了嘛，唱一首开心一下，也希望每一位好朋友在夏天，即使是天气非常热，但是一定要开心。为什么？因为来到听我们的音乐。 来到了98.2，哎， 对 的，开心一下啊。 那今天这么应景的话，再开心一下，怎么样可以更加开心一些呢？当然，锁定我们的节目，锁定我们的活动，你就会更加的开心了。 是的， 6月26号不远的将来就是下周二了，就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开播1周年，太厉害了呀！ 1周年啦，1岁快乐！ 哎，1周年呢，当然会有很多的精彩活动，比如说线上会有砸金蛋活动，砰一砸开就有小龙虾直接带回家，妈呀，谁不想要？我都想要 小龙虾的霸王餐。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更厉害的， 还有很多精美的奖品，其中最厉害的是一等奖哈。一等奖呢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大溪地5晚8天，注意不是跟团游，是自由行哦。 哇、哦，我想去， 是不是？是一趟耀月新旅行了。当然，线下也有很多丰富的活动。 是的，在线下呢，我们会有很多各位非常喜欢的，然后想要去见到的主持人，会跑到各位比较熟悉的地标性的地方，带大家一起去免费的观影，或者是说呢，一起来制作爱心蛋糕等等很多的福利，很多的活动。所以说，赶快关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也就是关爱青年计划，既可以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还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 是， 一定是赚到。 介绍的同时呢，莹妍妍和蓝眼睛女子乐团就互相看了一眼，哇，真的好开心呐、哦！是不是很想参加这样的活动？ 真的，到那天就是开心一下啊！ 好，接下来就把这首《开心一下》送给各位。来喽。来喽，3、2、1，走。 问花香抬头望，心儿荡漾在那花地上，临风听着木蝉在声声叫，唱出一年四季初夏已来到。北青南看远方，鸟儿飞翔在那蓝天上，临风听着木蝉在声声叫，欢声笑弥散围绕在身旁。快乐舞蹈，太阳天空照，花儿对我笑。 蓝蓝天上，林风听着树叶在沙沙响，欢声笑语散围绕在身旁。 烦 恼都忘掉了，对对对，我们跟着都摇摆起来了，现场反正我们直播间已经是嗨起来了。 是，其中有一句“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是有这个影子在吗？ 对的，这首歌我创作的时候就是这首歌， 很暴露年纪。 对，那个是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小儿歌嘛都会唱啊，但是我又把旋律又变了一下啊，其实就是也叫在创作的时候也可以去引用，所以 听这样作品感觉就很适合在旅途当中非常自信的走在这么乡村公路上，最好还是那个自驾型。 对对对，就开着车，然后听这种欢快的音乐，然后跟着边摇摆边开着车啊，这种感觉特别爽，特别快乐。 对，有些女生可能都会觉得自己是吉普赛女郎了。这是一首新作吗？ 这个不是这是我们的第一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写的时间是应该是在两年前了。 但说到蓝眼睛女子乐团哈，当时怎么想要组一个女子乐团的？ 当时其实我是也是做歌手有好多年啊，只不过是那时候没有自己原创作品啊，但是我遇到了我一个生命中的贵人啊，然后我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制作人，就说你看要写自己的歌啊，那个时候我就萌发了这个想法，开始创作啊，然后机缘巧合就找到了我的小伙伴了。对，然后我们就成立了啊，因为他们也是非常专业的这个乐手啊，就毕业于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啊。 现在两位其实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其他的职业本身是吗？ 就是我们的乐手们。 对，乐手们都很害羞。 对， 我有我自己的职业，然后我现在的工作是 你该猜猜吧，可以对，让主持人可以猜一猜 猜一猜啊，这个范围有点广了。看看面相，算一算，掐指这么一算啊， 来吧。 俗话说， 我知道，我大概知道 啊。是吗？ 对， 这有点凭空。 你觉得哪个行业的吧？ 也是媒体的吗？ 不是媒体的。 不是 那，确实很难猜哈，来说一说吧。 对，这太广了。 我那个现在是健身教练 啊。是吗？ 对。 哇， 怎么样，觉得人家 怪不得人家啊，不是怪不得人家这个身材就很，就是我看他是那种薄肌，就是比较健，就是比较紧实的。 对， 对，紧实啊。 今天在节目当中给遮挡起来了。 对， 等下一次来节目当中可能就不唱歌了，全程教大家健身。那也不是我们节目。 好期待啊，我们下次可以边唱歌边健身好不好？ 哎，你说的对。这点子很好， 比如说边做着什么什么运动啊，这个俯卧撑之类的，然后边唱歌挑战一下。 那豆豆现在是业余做音乐？ 对， 不是，也没有， 就是两个都是专， 就是、 都是专职做。 对对对对，全都是专职。对， 那柚子呢？ 我就是专门做吉他手 啊。 专门做吉他手。 对， 是不固定给哪位歌手或哪个乐团？ 对对对。 现在是有活动的话大家一起出来 啊，就是我们会因为今年八月份也会有两场音乐节，我们一直是在演音乐节所以平常的时候我们小伙伴都会就是歌曲来编排啊，我们来排练，就每周都会有固定的最少要一次的排练啊。 大家以为今天来节目当中的三位可能是 SHE 这样的一个组合？ No， 这个乐团还是挺多人的是吗？ 我们 我们其实最初是五个人、 嗯、 啊，都是女孩、 嗯、 然后后来也很多原因吧，因为女孩就是要面临有情感的问题、 哦、 要结婚啊、 哦、 要生子， 四月也要忧愁一下、 啊、对呀、啊、然后我们就变现在是四个人啊、 哦、 啊，有主唱，有贝斯，吉他，还有一个鼓手。 怎样，最近跟另外一个女生吵架就专门不带她，她三位都来。哎，女孩子之间真的是太多的复杂的问题了，都开玩笑玩笑话哈。 对对对、嗯、而且我还是挺好奇的，你说你们三个人你们四个人平时都会就是固定时间然后去练习去写歌什么的，然后比如说有没有互相在排练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在音乐的方向上啊什么的有一些分歧，我觉得这个对乐队来说是很常见的事情的、哦、 嗯，对 对， 是很常见。 那你们怎么去化解或者是怎么样子去磨合的？ 嗯，就是是这样，因为是歌曲都是由我自己来创作嘛、 嗯、 啊，我来把控啊，我的就是我们关系都非常好，在音乐上的分歧其实很少、嗯、因为我会把大概的这个我们的和声走向方向我都会、 嗯、 先提前编排好，然后我只需要我们的小柚子和豆豆他们要负责好自己的这个乐器的这个部分、 嗯、 就可以了。 月、嗯、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回答，今天就已经说明了、 嗯、 最近有一个人不是很喜欢他不要带他来上节目。 哦，原来是这样。 好，刚才我们听过开心一下、嗯、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还是快速的听一些好听的作品啊。下面是哪一首歌？ 好，下面就是一首叫听我们的歌。 好，听我们的歌， 来听你们的歌，嗯，一起来听。 传来阵阵青草香，我们心飞扬，翻山坡，拉长枪，唱首一梦，深深到天苍苍，夜茫茫。下一句准备好，风吹草低见暖阳。传承六十年的歌，听得我们的心窝。祖祖辈辈生死河，哦哦哦哦哦，我也想写一首歌，写着你们的心窝。梦想实现我会哭的，他们说我的歌全部多，我没用过，都得了都质疑我，嘲笑过我躲在角落，向前冲冲不走，我真的满天浮梦，没醒来绝不退缩。When I'm singing my song for Hey, yeah, you suddenly shut my eyes I'm tired, sad for your life I'm tired, trying to follow me I don't wanna eat up Hey, yeah, if I'm so pro When I ride a fiddle bows Hey, yeah, you don't be afraid I'm tired for the nuts apart I'm tired for the follow me真的太想大声呼喊，再唱一遍。1940年的歌，刻下美丽的山河，刻下爱的吻。是一梦下的线，今天我唱这首歌，要唱进你心窝。终有一天你会听的。他们说我的歌全部都没用过，都太美，都质疑我，嘲笑过我躲在角落，向前冲冲不走我，真的满天浮梦，没醒来绝不退缩。When I ride a fiddle bows Hey, yeah, you don't be afraid I'm tired, sad, for a lie I've just found to follow me I don't wanna eat up Hey, yeah, you feel so pro When I ride a fiddle bows Hey, yeah, you don't be afraid I'm tired for another bar I've just found to follow me台上大声呼喊，再唱一遍。 听我们的歌很好听。那由于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可能听不了太多的作品了。但是在这样的一首作品当中呢，也表达了他们的音乐态度哈。 对，就是简单直接明了。听我们的歌， 非常的直给。 听他们的歌。 如果今天节目没有听够的话，想要听你们的作品，怎么样可以找到你们呢？ 对，然后就是各大的播放平台都会有我们的作品啊，像 QQ 音乐啦，然后网易云。虾米音乐，对，关注我们，听我们的歌。 好的，然后新浪微博是也可以找到吗？ 对，可以的。 新浪微博怎么搜呢？ 就要搜莹燕燕与蓝眼睛女子乐队。 好，各位能不能记得住去看你们的呢？ 莹燕燕与蓝眼睛女子乐队，赶快去搜啦。 是，由于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呢，只能唱到这里的，应该还没有唱过瘾哈。 没有没有， 才只唱了三首。 四首歌， 对，没关系，等到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更多的作品。 好的，好的，没问题。 好，那也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我是专心普森的泽华， 我是已经陶醉在音乐当中的月月。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感谢大家，拜拜， 拜拜。 My breath. Remind me how it feels to hear.